第三節，逢真請真啊，梁永貴教授上嚟咧，就理論固然重要啦，但係最重要嘅就係佢呢廿年咧臨床嗰啲 廿五年 驗證臨床嘅經歷過案啊， 病例做研究 係啦，咁就所以咧每一次上嚟咧，我都要求教授咧就俾啲病例我哋睇睇嘅。係啊，咁今日有咩病例啊？ 頭先我哋講咗五行啊嘛，係嘛？咁啊。金木水火土，咁頭先你大家都講過啦，金木水火土，咁你譬如佢話金就個肺啊嘛，係嘛？木就肝咯，啊水咪腎咯，火咪心咯，土咪脾咯，呢啲唔係我講噶嘛，老祖宗講。咁我哋咧就將呢個咧，即係無形中就將個大宇宙個五行學説拉入去我哋小宇宙人類嗰、那個嗰、那個器官啦，臟象學係嘛？咁啊，大家睇睇呢一間咧，而家我哋。一間你一間先唔該，就係、是、嗰個五禽啦。點解為之五禽氣咧？而家我講講先，你一係睇先還是講先？你話？ 講先。 講先好。嗱，而家講咧，講個五禽氣咧，就又係有好多誤解啦。嗱，我本書嗰度講得好清楚，大家以為係華佗作五禽啊嘛，其實冇呢回事，完全冇呢回事，係後人托華佗個名去。作咗呢個五禽氣出嚟啊！咁其實咧，如果你咁講咧，我本書講個巫醫道同源啊嘛。咁嗰陣時巫術啦，啊巫術，大家喺度圍住嚟跳舞啊，佢其實就入咗個自發功。咁、其實講嚟講咧，都係嗰個自發治療，因為我哋唔用藥啊嘛，我哋內丹道係唔用藥，希望就裡面嗰啲竅啊。即係腺體放啲丹啲荷爾蒙出嚟，就等自己調停啦，係啦，啊，咁就變咗。如果大家接受得到咧，咁其實啲嗰陣時咪跳都冇咯。咁就好似講，其實入啲自發功啊，因為你睇到咧，真係鬼上身啦。咁啊，後尾之後咧，啲人就會發覺咩咧？我腰骨冇事咯，啊，頭先我做咩唔知喎？你問佢就唔知啫，但係佢問翻人，你喺度跳咁嘅樣噶，你咁樣喐法噶，啊，咁後期啲人咧就模仿啊。就模仿啦，所以莊子、列子都講得好清楚，模仿啦，變咗呢個咧紅形啦，好啦，咁啊雀啦，嗱呢條係心包經，呢條係心經，條根向呢度走，咁啦，係咁抽， 呢個就係心有事 啦，心有事啦，所以我哋就做依，係啦，咪住雀形咯，咁啊後屘啲老師咧就跟翻啊，就希望模仿翻啲動作咧，嚇去。希望醫到個即係譬如你心有心病啦，心病譬如話你心臟快啊，嗰啲irregular pulses 係嘛，即係心臟病啦， 心率不正常啦， 係啦，咁就變咗啦，老虎咯喎，你咪個虎形，個虎形佢因為佢肺佢連個肺嘅關係，即係講咗幾千年，咁所以我拍咗落嚟即係可以同大家接軌啊嘛，咁、其實咧就個肺。咁佢當個肺其實就抽緊筋嘅，所以佢全部嗰啲動作係抽緊筋。咁你抽只筋，抽到咩咧？抽到個環隔膜咯。咁你環隔膜抽就攬唔到，唞唔到氣啊嘛。咁咪變咗，係咪？唔係佢個首先佢個肺嘅問題啊。 佢個呼吸係 佢呼吸大量啊，就影響到呢個 voice box 啊，影響到我哋嘅聲帶啊。所以咪個老虎。聽緊大家睇到啦，咁同埋呢度係肺經啊嘛，咁你手指咪喐咯，咁你手指你又楞埋呢隻手指喐咯，咪冇到虎爪，咁老祖宗咧就叫做虎形啦。咁後屘啲五禽戲嗰啲老師咧就模仿啦，又你頭先咁樣樣喎，你頭先又咁樣樣喎，你頭先咁樣樣喎，咁就變咗慢慢咧就變咗個功法，其實就個自法係有呢、這個係無為，跟住嚟咗個。有為的功法，所以而家點解好多啲功法攞唔到個丹咧？即係攞唔到個藥啊！即係大家練功練唔成功咧啊！所以呢下好緊要呢個問題，本源就大家唔明咧，就無為嘅自法咧係喺我哋嘅潛意識。老子講過無為啊嘛，啊潛意識啊有為個功法，即係而家我哋係喺一個有為嘅， 即係學翻出嚟， 係啦，即係我哋嗰個常意識啊，有為嘅功法。咁喺我方面，我點樣去教啲學生咧？喺大學教咧，就我用翻個大佬個波頻。咁大佬個波頻咧，有四個唔同個波頻啊嘛。第一個全清醒，好似而家我哋全清醒啦。 Alpha 啊，唔係啊 Beta。 Beta 啊 Beta。咁全清醒去到對面就陰陽啊嘛。咁係 全昏迷啦，所以有陣時你睇到啲人咧就攣咗喺度，其實就大腦休息，佢叫做neuron oscillation， 大腦休息嚇，咁、啊、就變咗啦。中間咧嗱，你有全啊嘛，咁啊搞一個半啦，有佢係陽中帶陰，陰中帶陽，咁啊半清醒，跟住呢邊全昏迷咧就半昏迷咯。咁你呢邊咧中間咧，我哋中國人就叫咩？虛啦，我哋道家講咗幾千年講個虛字，即係老子嘅列子啊講就。恍恍惚惚，若仙若死啊！所以佢全部呢個虛咧，其實咧就係 英文都有個字去 trans 啊， 可以係對啦，字眼問題 trans 啊 ，translate 啊，啊佢所以佢嗰個 base 就係如果用翻個腦電波咧，就係、是、個 alpha 同埋個 theta， 就啱啱轉緊、 嗯， 所以有時你睇到啲嗰啲人入咗宮咧，所以呢個叫入宮啊。你入宮咧，其實咧就係、是、入咗個自發宮，嗱、 嗯、 呢、這個係。你的潛意識就因為是入潛意識就控制我的腺體嘛、 嗯 啊、控制我們的竅門， 那是不是等於說、就是、你進入那個狀態就所有東西交給潛意識、 啊、 是你的意識就放假先、 嗯、 或者睡覺 先，是的，他不是他但是他入半清他半睡覺、 嗯、 你明白他不是全睡覺，全睡覺就不動了全部、嗯、所以他有一個 cycle 自發觀有一個有一個周期，佢當你不動嗰陣時咧，就其實咧就入靜啦，係、嗯、嘛？好啦，跟住你再小動咯。咁你小動咧就唔係全部瞓曬覺啦，跟住就抽筋咯，抽筋咪大動咯、 嗯。 但係去到佢入到五禽同個五志啦，就入咗 臟腑啦，開始喐噶啦 大動都喐，但係咧問題咧臟腑問題啦。嗰、嗯、時就出咗啲丹啊，就荷爾蒙。 咁係咪話即係如果佢一到自發嘅五禽嘅時候就出緊丹㗎？ 出緊丹，所以佢入宮啊嘛。佢、 嗯、 入出少部分丹，因為佢好多時間咧就去再翻翻轉頭咧，再入靜嗰下咧，其實佢入靜咧就已經全部個個瞓曬喺度啦。嗰啲荷爾蒙出嚟，自己調停咯。 呢個係一個循環嚟嘅，即係有又瞓，跟住又自發，跟住又瞓，又自發。 係啦，係啦，係啦。咁 平時譬如話啲人去站裝啊，或者冥想啊、打坐，有冇呢個效果啊？ 有一樣有，因為有啲人生出嚟咧唔需要，因為好敏感啊，所以以前就叫啲真人啦、仙人啦、聖人啦，即係無形中咧佢哋嗰個敏感程度咧。即係隨時可以將大腦個思維個波頻咧，由全意識 自己 咯。 喂，咁呢啲人咧，對於外界嗰啲即係感應啦，因為我嗱一間就唔係話過，因為一間有個節目咧就講啲獵人，就係、是、香港獵人帶去打野豬啊。佢話啲野豬好聰明。 係啊。 你行咗成即係100米，即係100米，即係100米，即係佢都感應到你。佢呢啲係咪即係嗰啲喺森林入邊嗰種？動物咧，佢嗰種即係接收外界嗰種信息，個 sense 好強。 係啦，嗱呢下咧，我亦都呢度亦都有講啊。咁我博士論文都我寫咗成年，就係、是、嗰個叫我個章題咗就叫做動物本能 （animal instincts）。即係好簡，其實好簡單。170萬年前咧，我哋仲係四腳爬，係、嘛？咁我哋都係。應該我哋係動物嚟噶嘛， 禽獸 啊，係啦，禽獸啦，四腳爬啊，咁但係到170萬年前嗰條脊骨啊，有某一個啊，有一個進展啦，就直情拉咗我哋嘅人啦，係呢個叫直立人咯，所以叫 Homo erectus。 原本就打橫嘅， 係啊， 跟住就 係啦，所以佢叫 Homo erectus 啦，佢直立人啦，好啦，就因為我哋個腦喺度啊嘛，係嘛？呢條天柱，所以我哋全部練功咧就練呢條天柱。有個就脊骨啦，咁你落去，跟住落去下面咪地心吸力咯，所以地心吸力同影響我哋咧，同個影響個動物咧，完全唔同啦。但係動物好簡單，動物夜晚黑睇到嘢噶嘛。 係咯，我就個頭先嗰一間節目會講呢樣嘢。 咪係咯， 佢但係嗰個獵人話咧，佢係人都得噶。 我啲就係動物啦， 只要你能夠長期喺嗰、那個即係、就是、黑暗環境入邊訓練咧， 對啦， 你就好似嗰啲夜動物係夜晚你都睇到嘢。 係啊，記唔記得舊陣時啊？我哋舊陣時睇過十兄弟啊， 係 咁嗰度片啊，又千里眼啊，順風耳啊，其實呢啲咪動物本能咯。 哦， 你明白？ 即係我哋都有嘅， 我哋全部有，但係問題我哋進化咧，我哋將啲動物本能咧就唔用啦。 嗯、 啊！即系差唔多，诶、哎，炒到鱿鱼先啦。咁佢唔系唔见咗嘛？佢未入咗我哋潜意识咯。 哦， 咁好埋。 系啦，入咗个潜意识啊嘛。即系我哋生活喺个常意识嗰、那个嗰、那个。 咁我哋应唔应该发掘佢出嚟咧？呢啲 全部我哋讲咗几千年啦。我哋内丹道啊，就系将呢啲动物本能攞出嚟。尤其是个医咧，点解动物喺出面食垃圾，死咗毒啊，死咗咯。但系如果食 病咗咧？喂，佢唔早走去敲西醫，喂，有冇亞視不靈啊？冇啊嘛，喂喂，俾執兩劑藥咧，就自己搞掂咯。咁所以嗱，佢動物能夠自發治療呢下，我哋係動物啊嘛，點解我哋要自發治療？ 咁係咪用一句説話可以即係概括咗成即係回歸自然啊？ 係道法自然啊，係咁嘅意思啊。所以我哋老祖宗講呢、這個呢、這個研究啊，好幾千年，但係而家就因為。一路落嚟咧，就變咗神化咗。咁喺我哋而家咧，有咁好嘅啊各方面嘅啊資訊啦。啊，好似所以我都能夠同你講咧，到用個竅咁嘅竅你都講唔掂。但係而家我哋可以用咧 endocrine system 嘅內分泌系統啦。咁大家可以交流啊。 咁即係如果譬如話你抑鬱嘅咧，就簡單嚟講就係你嗰、那個應該係講嗰個褪黑色素有出咗問題，出唔到嚟。 對啦，即係佢唔係淨係諗好簡單啫咁。你譬如話嗰個 endorphin 啊，嗰個嗎啡就個嗎啡咧，就點解戒毒我成功？就因為咧，嗱，我再講，我唔係我醫人啦，呢、這個世界上冇人醫到人噶，我哋只能夠刺激到個人本身自發治療， 自 self healing， 係啊 self healing 啊，所以佢叫 placebo 安慰劑，你諗佢掂？ 但其實唔係安慰劑嚟嘅，因為佢嗰個安慰劑嘅假設就係話你自己呃自己，其實唔係。 佢字眼問題啫，其實咧就係咩咧？因為佢個荷蒙啫嘛。系我哋讲个丹啊嘛，肉液啊嘛，金液啊嘛，讲几千年啦。喺、 哦、 个液体 咧，最个即系大家最关嘅问题，譬如话讲紧 cancer， 癌症， 系 佢系咪同个内分泌本身有关系咧？ 全部都有关系啦，全部病都有关系啦。所以就我哋成功嘅例子就系、是、诶，譬如话 liver metastasis 啊，即系肝癌啊、血癌啊呢啲，咪全部佢自己里面嗰、那个。 都是不平衡的問題， 全部就不是平衡，所以荷爾蒙多過多。 但如果你這樣講，就是西方的醫法有少少問題咯。 不要這樣說啦，公平上 了。你結 果那些， 我說真的，我沒所謂，我不是醫生，你不要說，我沒所謂。 有時候為什麼呢？就因為他每年幾億的，幾億的，即是很大的生意來的，所以我們為什麼這麼低調呢？哇！你個中國佬， 你而家低調嘅，你上呢條講唔？ 我希望我低調啲啊！個中國佬要養下養下手，哇！你唔使食藥嘅，喂大佬，佢唔賣藥噶。我行出街，清單度俾車撞咗，真係大家。 咁個人唔同你嘅，嗰個唔係常意識。 唔係，但係嗱，你從個理論嚟講，就真係唔係咁喎，真係。 但係咁講，你唔好話佢唔得。 我冇話佢唔得，我話個方法本身有問題嘛。因為個 principle 就係如果你講嗰套係啱嘅話咧，咁呢套就真係有啲問題啦。個原因係你有呢原本你有呢個醫呢、這個即係、就是、癌症嘅治癒嘅能力噶嘛，係應該有噶嘛。 好啦，你又講得啱啦。但我呢度補充下啦。其實咧，每樣醫術都好，陰陽辨證論五波，全部五波，對唔對？好似癌症咁講，而家我同我啲癌症啲學呢啲病人都咁講啦，你哋千祈唔好驚，因為你一聽到話癌症咧，個個鼻哥窿都冇曬肉噶啦，你心理已經殺咗你一半啦，你明白嗎？因為心理又 係 係啦，嚇死又係又荷爾蒙咯，咁你荷爾蒙咪亂咁放咯，係嘛？咁我同點解有啲同學就問，喂，阿梁家話你會唔會冇癌症啊？ 梗係唔會啦， 咪就係咯。全身我哋全個身體有72兆個細胞，咁你同我講72個細胞會唔會細胞生細胞死咧？咁啊，梗係會啦，個個人都會啫。癌症呢個字眼咧，係最近呢幾廿年西方國家出現攞咗叫 cancer 啊嘛。我哋道學醫術同埋中國嘅醫術幾千年啦，冇呢個名噶，邊係呢個名嘅啫？咁佢聽到癌症嚇到個個鼻哥窿都冇用嚇，佢所以同大家講唔好驚，所以器官即係細胞生，細胞係死，但係問題佢控制個細胞生同控制細胞死就係啲荷爾蒙咯，荷爾蒙控制我哋心理同埋控制我哋生理嘅調頻，但係我哋中國佬講咗幾千年陰陽啫嘛，同埋好多唔同嘅單嘅名稱啫嘛，所以明可明就非常明，我哋唔好拗。啊！但我同荷爾蒙論啲講咧，你會接受嗱，好簡單，你嘅 thyroid 啦，扁桃腺啦，啊李連杰個師傅啦，係嘛？咪呢啲出問題咯，嚇、咁啊，女士係割咧，一割咗咧，你成世咪拍個荷爾蒙丸咯。 呢個譬如亦都涉及到話，譬如你割咗某個器官之後咧，佢嗰個效果唔係就係話你嗰個器官唔見咗問題。就係、是、你個器官本身每一個器官都有佢分泌嘅， 對啦， 就變咗你冇咗啲分泌。 可以咁講，但係個器官唔響度啊，但係個分泌另外 system， 即係佢嗰個係個內分泌一樣會出， 一樣 會出。咁所以好多時間咧，佢就有啲人就話：，啊，你好似走咗，即係走咗捷徑，去咗第二度，係咁嘅意思。因為身體係一個好非常之厲害嘅一個嚇，一個人體科學咯。咁，我哋希望大家咧就。就好似嗱，我頭先講埋個癌症嗰度，而家我同啲癌症朋友講講啦。第一唔好怕，因為呢啲係細胞生細胞死。內丹道好多人走嚟我度叫我教功啊，所以我同你講就要時間，要時間，因為你要時間等你啲丹同埋你荷爾蒙放出。你嗰段時間，你而家你有病啊！而家你啲細胞嘔緊啊，一路嘔緊啊，爛緊啊！啊，所以你一定要用咩內外雙修咯，即係中醫咧唔夠猛啦，因為中醫我哋中醫係調理嘅，即係中藥唔係殺菌嘅。咁你細胞冚唪唥爛曬啦，嘔到爛曬啦，係嘛？咁係咪要以毒攻毒咯？中醫個毒因為佢 nature 唔夠毒啦，係啦。但係你西醫嗰啲真係夠毒噶嘛？所以首先咧就揾啲西醫殺咗佢先。但係問題咧又係我哋殺咗咧啲癌細胞，但係咧佢入咗你個血啊嘛。所以通常咧 relax 啊，即係翻發嗰啲不幸嗰啲病人咧，佢因為我做咗25年，我睇咗好多報告，譬如話大腸癌。得噶，醫到嘅喎，乳癌得喎，醫到喎，佢殺到菌喎。但係佢當佢復發咧，佢唔係大腸癌復發， 唔 係 原位啊， 係全部大部分咧就係肝癌。 哦、 liver metastasis、嗯、就點解嘅血入咗個血，佢都變成毒血咯喎、 嗯， 因為冚唪唥係化學劑啊嘛。嗰啲毒血去到肝洗血噶嘛，咁咪將啲肝啲細胞殺埋咯，係咁嘅意思。同埋咧有樣嘢咧，你通常好多時候你去唔到廁所，即係你排泄系統啲細胞全部殺曬。咁所以喺我方面咧，我就同大家講講啦。首先咧，你就用咗西藥先，跟住啦，佢殺咗就啲菌殺曬啦。我哋用翻中藥去調理翻，因為調理嗰陣時係需要調理，就將啲毒血啊排出嚟啊嘛。嚇，做完都做唔掂啦，咁我哋導醫先再同你打氣， 拉屎先出嚟。 咁啊變咗個病人咪多咗兩個機會生存咯。 我哋趁緊把握時間啊，教授俾啲 case 啊，好啦，睇睇，唔該，Thank you。 Hematite 嗰啲紅丹， 紅丹， 所以人哋話 石嚟㗎係咪？ 朱砂， 朱砂，哦，係啊，係係係， 朱砂， 呢個全世界都有嘅。佢哋話全世界佢哋藏人都用， 係咯， 紅色呢只， 係咯，係咯。咁所以我哋中國咧就18000年，咁所以好多時間咧啲朋友會問啊，咁我哋氣功幾耐之前發生？喺我研究就18000年，一個巫術啊嘛，巫醫道同源啊嘛，咁入自發功，係嘛？咁呢個就係自發啫，後屘就變咗功法咯，啊！好啦，通常啲火啊，啊啲火係又係一個刺激能量啦，光啊嘛，啊你燒嗰啲山草藥啊，啲樹又有個紋啊，又係接收啊，啲接收嗰啲全部。 呢個就雀形， 呢個雀形啦，呢個鹿形佢喺度跳，一陣會有片睇啊啊， 呢、個後 形係啊，呢度係 Austria， 呢個都係個醫生嚟噶，呢個虎形，呢個倫敦，即係我。很多國家都有病人，呢度 Ireland 紅型 啦，所以佢嗰啲咪好多時間咪好似紅人咁，中嚟中去咁啊，紅袍咯，係嘛？咁舊陣時咧，我哋就叫巫醫啦，嚇巫醫咁啊，變咗而家嘅自發功嘅啫，嚇。咁咪變咗咧，就我用呢啲咧就可以俾同大家咧啊，大家去研究，大家去交流，係嘛？但千祈唔好怕，但系又唔能夠玩噶。再講講啊，自發功唔玩得噶，系啊。所以佢由個有呢個無為開始先啦。 但你簡介呢啲，我因為英文嚟嘅呢個。 有佢一間有中文，即係大大概概咧，即係話當啲能量啊，有中文啦啊，個臟腑氣嘅問題。咁其實就係抽筋，即係佢全部咧有嗰啲筋跟住筋。 肝經啊。 係啦，肝。你睇佢咧，主要咧就因為嗰條肝經咧響下面走啊。所以佢喺度抽筋，咁抽筋就只腳咪好快咯，係嘛？啊，嗱呢個又係六年，跟每一個國家咧，唔同種族啊，但係佢一樣係有同樣嘅。 佢知唔知自己做緊咩噶？ 都話有最後半，佢知道有時又唔知道，有時因為佢就啱啱轉緊個虛字， 即係個腦袋休息緊。 係啦係啦，佢啱啱轉緊嗰個 frequency 就係嗰個 alpha 去到個 theta。 佢即係唔能夠控制，可唔控制到自己？ 佢可以控制，但係問題咧，你就停咗藥，所以喺當時我同佢做咧，我話你有咧佢，我喺度，我 即 係 佢要，即係我知啦。嗱，我 可以控制佢，係啦，我可以控制佢，但係佢自己亦都可以控制。所以嗱，佢點解佢抽得就係個肺？嗰頭先，如果你有個聲，你咪聽到咯。好得意噶，嗱呢啲咁嘅馬騮咁跳，真係啊！周圍國家都係咁樣啦。咁我又唔識佢嘅，嗱呢個又唔同噶，係嘛？個個跳法又唔同喎。Ireland 嘅有愛爾蘭嗰個跳得仲高添，因為好得意，真係好得意噶。所以我哋做研究咧，就係只能夠用呢啲咁嘅去隱 形喎，呢個 係啦，隱形啦。 喺古書又講曬呢啲， 全部講曬，全部講曬。莊子講唔止五形添啊，仲要13個唔同啊。嗱呢啲好似佢咪好似嗰啲 chanting 啊？ 如果你譬如你去中南美啲就覺得係嗰啲咩嚟㗎啦，嗰啲 shaman 咪係咯 shaman 咯 ，shaman 嚟㗎。啊呢個 呢個啲冇啦， 係咯呢個醫生嚟㗎，喺響 Plymouth， 即係佢本身係醫生嚟。 本身仲而家仲喺度，喺 Plymouth 係嗰啲皮膚。呢個紅型啦。嗱，我喺後面同佢發氣啊。但係佢有反應啦，佢睇唔到我做乜噶嘛？但係每一次你睇佢係有反應啦。咁佢左前仆後仆，嗱我對住佢命門發氣咯，就個腎咯。嗱，全部喺後面做，唔係喺前面做。即係啦，老祖宗就盡可能，因為幾千年前寫個字眼係又非常之有限度，好難寫，非常之難寫，所以出咗好多。 佢嗰陣冇片拍嘛，係咯，唔可以咁話俾你聽嘅。 係咯， 你講就變咗，大家都覺得好難去佢估到佢講咩嘢。 一間又有中文嘅啦，佢主要就係後屘咧啲人咧嚇有講，佢就希望咧就模仿模仿即係頭先爆出嚟嗰啲嘢，係嘛？咁呢啲啊講功法啦，咁所以啦，好啦，你另外再開多個片，唔該，就係講嗰個情緒問題啦。 嗱，呢度要問下教授先，就有冇啲人咧會毫無反應嘅，即係佢入咗去打就淨瞓喺度嘅。 有，所以佢初初咧，你譬如我一打氣咧，佢自己閂機，呢個又係瞓喺度啦。佢在我的經驗咧，就係嗰個係，因為我都係啲之所以外氣內發啦，都係個電磁場嘅問題嘅啫。咁即係一大量嘅能量打入去，佢收接收嗰陣時咧，佢大腦收到，喂唔掂喎，勁過頭喎，跳 fuse 哦， 安全咯， 跳 fuse 咪嘣一聲咪攣咗喺度瞓覺咯，係嘛？你佢再唔接受你，佢 cut 咗你啊嘛。 咁呢個題外話就係，譬如話有啲人俾人打暈嗰啲，都係跳 fuse 嚟嘅。 咁啊，亦都可以咁講，但係佢唔係嗰種嘅跳 fuse 啦，係嘛？你明白？都係大腦問題。咁你需要另外一個研究啦。因為如果頭先我同人做嗰個打佢啫，我哋可以用個電阻咧，就睇佢嗰個轉，即係個波頻嘅轉。咁你打嗰下咧，就當然可能佢有關聯啊。你明白？但係問題你真有 可能受傷嚟 嘅。係咯，係啦，係啦，係啦。 咁你話睇到嗰個意思，話你係你嘅係比喻啊，定還是你真係見到嘅？ 乜嘢？ 你話見到佢熄咗機嘅，或者佢轉波頻，你係真係見到定係？ 唔係見到，我見到佢瞓覺咯，一間有噶，因為我有好多一打去佢都係6-7秒鐘咧，佢就嘣一聲就彈喺度瞓咯，佢嗰個就不動咯。咁但係呢個即係之後入靜啦。咁但係另外有個入靜咧，就呢個初初嘅第一期嘅入靜，跟住走完嗰個週期啦，就再入靜咧，嗰陣時就出藥啦。 即係呢啲層次嚟嘅，一路一路上係啦。咁如果再去到最勁嗰個會係點樣？ 最勁嗰個咪啱啱相對咧陰陽咯，就係頭先有個五禽啦，即係五禽咧就抽筋啦嚇，跟住個五字咧，五字咧就情緒啦， 即係嗰度會發射出嚟， 係爆出嚟。 譬如話你自己心裏邊藏住啲咩，譬如你藏住啲怒火，你藏住啲抑鬱，藏住佢就喺嗰度會 爆出嚟， 抒發出嚟。 所以我都話啦，我幫一個啲戒酒啦。唉，爆咗出嚟，因為啲佢又唔知啦，你好難怪噶，你唔係個怪病人啊嘛，拳打腳踢，係咁再逼住我嚟打，我真係冇計啊！真係呢，真係試過啊，真係試過啊，係嘛？因為佢唔知啊嘛，佢發緊怒力，我喺前面啊嘛。 我從你呢個推測樣，啲人講神打係咪呢啲嘢嚟？ 嗱，好可以咁講，有一個神打好高輩份嘅師傅喺倫敦啊，好高輩份噶啦。咁佢後尾咧就同我玩氣功，喺佢自己本身，因為我冇玩神打，所以我答你呢個問題咧，就根本就 係啊，你要謹慎啲。 係啊，但係喺佢嗰方面咧，係佢高輩份。佢曾經佢同我講咧，佢話師傅，而家我明白啊，點解你食得香啊？我咬到成扎香都唔痛嘅，係嘛？啊，劈落去又唔痛喎，但係問題點解啲皮唔開咧？所以我哋做人體科學仲要做好多樣嘢。嗱，你咁樣劈落佢唔開喎，你拖都會開喎。咁我先得意喎。所以人仲有好多研究， 我自己親眼見過嘅。 係咯， 我自己親眼 見過。係啊，我自己都試過，試過劈人啦、啊。個師傅真係個師傅磨自己磨曬個菜刀嚟劈我啦。我話唔係話，佢話嚟啊。咁我輕輕地鬥一鬥到佢彈啲，真係彈翻出嚟喎。係有一條血痕，有條血痕喺度，但係佢唔裂。咁嗰啲得意喎，但係你一拖咧，啊佢就入， 佢入嘅， 係咯。所以呢啲要做好多研究啊。所以人體個科學有好多嘢我哋唔懂，有啲人又頭先你講啦，咪見鬼咯，係嘛？咁係咪見啲鬼咧？其實就又係你可以講另外一個節目啦。其實咧就係我哋潛意識裏面嘅 DNA 裏面彈出嚟。 不過我都懷疑，如果你譬如開咗呢啲 sensor 咧，就有少少即係嗰啲迷信講開天眼啊。 對啦，可以咁講，字眼問題啊嘛， 係啊，好多嘢 嘅，係啊，所以佢我哋接收信息啊嘛，咁但係問題咧就當喺我哋接收信息咧，我哋好根本好多嘢唔懂啊， 係啦， 係啦， 但係嗰啲嘢你又見咗，你就 但係就問題變咗咧迷信啦，變咗一個儀式上啦，你明白？咁喺我方面咧，我唔係話唔信嗰啲某一個能量嘅問題氣啊嘛，如果我哋陽氣緊嘅陰氣咧，陰陽啊嘛，冇可能冇。但問題咧，我就盡可能避咗喺啲宗教嘅儀式上。 你唔講嘅，天地之大 係咯， 有多嘢我哋見， 即根本唔識， 唔識噶嘛，唔識就唔好亂噏。 對啦， 唔識就唔好話冇嗰樣。 即係所謂旁觀者不能夠依牙鬆槓。 好，再睇片。 係啦。啊！呢個就係嗰啲情緒嘅問題啦，情緒爆啊！呢啲咧憂慮咯 ，worry 啊，啊就係個脾 脾胃脾臟啊， 脾臟 係咯。點解佢哋咁多脾臟問題？ 咁啊，就係都係啦。咁心肝脾肺腎個器官，個人每秒鐘都唔同咯。 哦， 你明嘛？ 哦， 嗱呢啲係心啊，所以我哋。內丹道醫睇啦，呢個都係醫生嚟噶，一笑到咧，真係呢啲人啲 hysteria 添， 咁開心嘅點解？ 佢 serotonin 出嚟咯， 哦， 佢 serotonin 出嚟， 係 啦，係啊，呢個 sadness 啦，佢個呢個係悲哀啦，呢個肺啦， 哦， 啊， 呢個就驚恐症啦，呢啲， 唔係呢啲仲係悲哀， 悲哀 係，都係悲哀，啊，喊，係咯。咁我哋做研究，而家仲做緊啊！就邊種荷爾蒙，其實而家喺呢個時間出啦，啊，呢個係驚恐啦 ，fear。你睇佢真係好似好驚啊！而家啊，啊呢啲咧，呢啲病人咧，全部咧同我簽曬俾我用嘅呢啲嘢嘅，啊，即係大家做研究，係啦，係咧私隱，但係佢簽咗出嚟就佢因為佢認為咧呢啲對我哋研究有幫助，係嘛？我因為我冇收錢嘅，佢話我又冇收錢，大家研究。啊，呢個又係醫生，呢個德國嘅。啊，呢個又係嗰啲 fear， 你睇佢好大份啊！嗱，你呢個好出名嘅，呢個喺 Austria 一個奧地利一個殺有成3000個病人嘅心理病醫生嚟㗎。 咁係咪應該講每個人都有呢啲即係咁嘅情緒？ 係啊，所以當你爆出嚟咧，嗱你唔識咪鬼上身，嗱、嗯、你後面嗰啲一樣啦，呢個仲爆得犀利。呢、這個你睇直情睇唔到個樣子，你唔怕講添啦。佢細個就受強暴咧，咁啊食咗懵仔丸食咗幾十年，卒之後尾就爆曬出嚟。嗱、我有幾個出咗嚟啦，幾個學生出咗嚟，誒嗰啲同佢打氣嗰啲啦，幾個西人嚟嘅、嗯，因為我大概訓練咗有十個人，而家每個國家唔同。嗯、你唔懂咪好似鬼上身喎。好多人驚啊！初初我都俾佢嚇親啊！ 睇得多就唔驚啦。 係啦，咁同埋睇書，就大家做研究啦。咁係一個醫學嚟噶嘛。嗱、嗯，呢、這個就入證啦。 係啦，入證就咁。 佢全部使全部打完曬，係咪跳啊喊啊咁啊？跟住咧個個大佬休息咧。嗱，呢個時間咧就啱出緊單噶啦，即係所謂出單啦。 個單嘅意思就係佢自己會開始去醫自己。係 啦，咁調停啊嘛。啊，我個個唔同啊嘛，係、嘛？所以唔係我醫人啊，我醫唔到人噶。這個世界上冇人醫到人噶。是自己病人醫自己咯，所以我哋叫內丹道，就是、個內丹嘅問題咁嘅意思。 即係明白曬啦。咁、簡單嚟講咧，就一個情緒就對應某一種元素。 係咯，一樣、 就咁解嚇。 即係可以跟有跟住，當然啦，我都係做咗25年嘅研究啫，即係唔夠時間啦、可能希望將來係嘛、將來多啲人一齊加入。 咁教授嗱，對於我哋點樣，即係頭先大家見到好多呢啲情緒或者呢啲身體問題啦，我哋平時嘅生活，我哋應該點樣去即係令到自己喺個情緒上面或者嗰個身體嘅功能上面有平衡啊？ 嗱，呢啲就可以咁講啦，我哋叫做修心啦，係嘛？因為用翻古語啊，係嘛？咁你情緒。就是、修心個心，我中國人講個心唔係淨係講個心臟嘅，係一個感情啊嘛，咁、情緒啊嘛，嚇、咁喺我方面，當然咧，譬如話我哋內丹道醫可以同啲所謂發氣或者刺激個病人嚇，等佢自發治療，就唔係我醫佢自己嚇啲荷爾蒙去調理。咁、有一樣嘢咧，就當我喺度，你睇我頭先，我當我喺度咧，啊當然能夠同佢做到啦。但當我行開咗之後咧。通常咧個竅咧最長，係啦，閂門啦， 閂門， 閉竅自己閂噶嘛，係咪要自己閂咯？咁啊變咗通常我做咗廿五年咧，我就有啲記錄咧，就最長咧36小時，36小時，因為打電話成日個老公咧，譬如個太太做咗啦，咁成個老公打埋，喂仲係唔掂啊，仲係唔掂，佢反應佢唔知佢樣唔掂，其實我話放心啦，呢個醫緊自己，咁啊36小時。之後咧就冇消息啦，咁啊即係停咗啦，係咁嘅意思咯，嚇、咁啊變咗咧就通常嗰個竅咧就一定要閂，而家出問題咧就好多人去玩，啊、所以而家同大家講一句咧，你唔玩得噶，就係、因為佢個竅開咗，係嘛？嗱，譬如個腎咁啦，我啦，個腎啦，係嘛？好啦，個竅開係咁啊，滲啊滲啊滲啊滲啊出嚟，好啦。自己調理嘛，好啦，當你完咗之後啦，你又唔識閂喎， 咁又唔平衡又再唔平衡， 而家仲慘喎，佢喺度流緊，仲係開緊，咁啊仲嗰啲生化作用啊，係嘛？呢啲 adrenaline 啊、testosterone、estrogen 呢啲冚唪唥咁攝下，少少運量，到頭來咩？一個生化作用，即係無形中你將個雪梨浸喺嗰個水啊，個水都爛啦，咁你啲細胞浸喺嗰啲荷爾蒙嗰度，梗係爛啦，咁爛未變。cancer 咯，個 cancer 出嚟咯。 呢、這個就係你解釋嗰個 cancer 產生嗰、那個。 佢即係唔係淨 cancer， 即係我意思病。 病嘅原因。病。 所以佢恆氣玉佩銘咪講咯，3000年前啊，係嘛？呢個恆氣術啊，嗰、個粒玉啊，記唔記得上一期我哋講過下啦？順則生啊，逆則死。真係死人，我見幾個大師死，我見好多醫師死、所以我哋晚晚都要排。之所以排氣就調停翻我哋，如果唔係咧，變咗我又病咯。明白，所以病氣係上身嘅，大家你唔好玩，呢啲冇得玩，呢個醫字嚟噶。好多時間啲人話：，嘿，睇到我去啦。好簡單，你一誤解咗咧，嗱，我俾咗呢個講，由外丹講啦。出面街咪好多藥房咯，啲藥房好多藥噶嘛，你唔走出去攋藥食，你唔會啊嘛。我哋而家身體啊，老祖宗講咗啊，成百種唔同啊個名啊，嗰啲單啊，而家西方國家寫咗人哋做到就60種，咁我老祖宗講咗百幾種， 咁每一種單，因為個十四個臟腑問題啊嘛，每個有唔係淨一種單嘅，可能幾種單噶嘛。咁你出面你唔夠膽拿藥食，你而家你自己 wee wee 混混 去玩，係咪有少少唔合邏輯咧？因為揾自己條命去玩，所以同大家講一句就氣功唔好玩，唔玩得噶。所以大家要小心。 跟住到石頭啦，咁呢個特別係要求阿教授去，因為上次喺即係 英國嗰度 見到一嚿石， 首先講講啲石就係五行啊嘛，始終頭先我哋佢講五行，咁唔係淨係石，但係而家講個石先。嗱呢嚿石咧，其實咧，即係喺我方面啦，我周圍都去嘅，就其中咧。有一個咧就真係想去睇，我同你去 Mexico 去墨西哥，佢有個山窿裡面嗰啲水晶石， 你見你俾我睇過啦，嗰、那個好 好犀利， 好壯觀。 所以嗰陣時佢所謂 Superman 啊嘛，就係有嗰啲全部都係超人轉，全部啲水晶啊，啲水晶呢啲咪土咯， 好啦，水晶係土嚟嘅， 土啊嘛 ，Earth 啊嘛 ，Earth element 咯，咪係五行咯，嗱呢啲石咪五行咯，嗱我點解用呢嚿石咧？呢嚿石其實咧喺香港。 哦，喺邊度？ 南蓮寺院。 哦， 大家你咁睇啦，啊，鑽石山一出口，呢你睇呢嚿石，嗱佢嗰邊咧嚇，呢嗰邊圓滑，呢邊冚唪唥圓滑，咁大家可以諗到啦。嗱呢嚿石咧，嗱我就曾經，因為佢好多嗰啲價嘅，好多啲看家，佢唔俾你買，你知我。我跳皮啊嘛，好似行開咗，我走埋 去，走埋攬攬佢， 攬咪不利要，唔係我用，因為鐵質佢大鐵質，你話而家你睇啲鏽啊，因為佢全部係 alloy 嚟嘅，唔係淨係 合金 咁嘅，你揾鎖匙敲敲佢咧，某個部分咧，佢噹噹聲好得意嘅，另外咧，中國有個地方咧，第日我同你去合肥啊，合肥嗰度咧， 安徽 係啊，哇！真係因為我安徽科技大學，我講過幾堂啊。佢就嗰個流星雨啊！哇，嗰啲石多到啊！我就買咗嗰嚿咧，啊喺你我英國嗰度咧，有嚿石仔啦。 我咪就睇到嗰嚿 咯，嗰個咪開翻咯。嗰個當當當當聲啊！嗰個咧，我譬如話打傷咗個魚啊，你擺喺嚿石喺度咧，係咁啊！你真係感受到又全部氣感嚇，又麻又痹，跟住咧你睇你個全部。散曬嘅，五行啊嘛，因為我哋係 particle 啊嘛，佢哋又係 particle 啊嘛，大宇宙啊嘛，小宇宙啊嘛，咁佢外面嘅能量咧，係咪就直情可以影響到？ 咁啊，呢度要講講啦，就因為咧石咧其實好多種嘅，大家如果細心去睇咧，就有啲有嘅，因為我喺英國嗰時，我都特登去松坑嗰度咧，你再行落少少咧 ，Avery 嗰度咧就真係俾你摸噶啦，松坑而家唔俾你， 而家唔俾 啊，但係 Avery 嗰度咧。嗰度啲即係所謂嘅 New Age 嚟講話，嗰度啲氣場咧就勁嘅。 係啊， 咁啊，佢都 recommend 你真係望下啲石嘅。 係啊，嗱好啦，咁講講呢嚿石啊。點解咧？我或者希望咁樣同大家傾下偈啦。你睇下個磨嗰嚿咧，嗱呢嚿石咧係隕石，或者叫原石係嘛？即係宇宙嗰啲啊，叫原石要隕石。 隕石 好啲啊，隕石啦。你睇下佢呢嚿圓呢嚿石咧，響大宇宙漂浮咗幾耐，冇人知道，係嘛？跟住啦，嗱，佢打入去我哋地球大氣層，所以佢嗰邊咧冚唪唥燒曬噶， 磨過一路磨過， 燒曬啊嘛！咁你睇個啲太空船燒落嚟係嘛？就所以佢呢邊右手邊全部磨到燒曬光曬，係嘛？ 滑嘅， 係啦。咁你比對呢邊啦，冚唪唥傷係嘛？咁所以咧，即係無形中咧，呢嚿係喺出面大宇宙走嚟嘅，唔係喺海底撈出嚟嘅，係嘛？佢曾經經過嘅，好啦，咁當佢打咗入呢個地裡面咧，有幾深同埋埋咗幾耐咧，又冇人知道。咁啊，裡面啊，裡面係入岩漿嚟噶嘛，係嘛？啲拉法嚟噶嘛。咁你埋咗喺度，係咁同你煮咗幾多億年啦，冇人知噶，真係冇人知噶，係嘛？咁啊，又火咯，所以佢咪五行咯，即系个土入咗个， 即系金木水火土都有嘅喺度啊。 全部系啦啦楞楞咯，所以我哋老祖宗就讲个 elements 啊嘛，所以个 elements 就个元素问题咯。咁啊，里面系咁火，哇！嗰啲火山啊嘛，系咁同你煮几耐又冇人知。好啦，而家咧就搲出嚟啦。 咁你諗下，你將個麵包啊擺咗喺度咁耐啊，你一攞出嚟都辣手啦。咁咪能量咪翻放出嚟咯。咁所以呢啲石咧，佢點解佢本身咧就有一個能量發出嚟咧？就因為裡面啲石係裡面係一個地啊嘛，天地人啊嘛，嗰個地氣嘅問題啦。咁而家我哋講呢個地氣咧，就唔係地心吸力啦，呢個地氣就咪熱能嘅地氣咯。 Energy 同埋個磁場問題咯。咁如果佢係鐵。佢裡面的鐵質多，咁個電磁場裡面咪影響佢多啲咯，係嘛？ 但係你點肯定佢係beneficial， 即係有益定係唔係有害 咧？可以咁講，當然啦，陰陽論啊嘛，對唔對啊？咁啊點邊個去衡量太多或者太少咧？係嘛？當然係自己啦，係嘛？你身體會同你講説話咩？嚇，我同嗱而家講完石，我就講木啦，講樹，我今期有冇帶過嚟啊？咁啊，前幾年同香港大學有幾個研究人員啦，就去泰國。咁去泰國咧，有啲樹兩千幾年個樹林。咁啊，我哋大概五個人一齊。咁啊，有個 local 嗰啲街， 泰國邊度先？ 泰國係最南邊嗰度啊，啱啱最南邊。如果你講咩啊，唔記得個名。那個市長咧就係阿容教授，容志業教授，因為我啲，因為我山東大學嗰啲大家同學嚟噶，個市長係佢啲堂細佬，所以佢哋同我哋揾周圍去個樹林，因為我哋有個老細又想，因為好多老細叫我搞啲養生村，你明嘛？咁養生村你而家要揾啲即係 真係養生嘅，真係 係啊！呢啲 有靈氣嘅地方， 桃源仙境啊嘛！你知所謂個靈氣，鐵大自然嘅靈氣就係呢啲咁嘅能量咯，係嘛？咁啊，金木水火土一定要有，因為我哋 要有齊，要有齊， 係啦，即係古木最好啦，因為我哋本身係金木水火土啊嘛，咪五行啊嘛，金堂我哋講五行啊嘛，大自然就小宇宙、大宇宙係嘛？咁啊，去到嗰個森林咧。行到埋去啊！我哋五個人啊，有兩個已經累咗喺度抽筋啦。 點解？ 佢就本身有病咯。 哦， 即係佢呢個反應啊。哦，你明白係反應嘅問題咯。咁咪佢避啦。咁啊，我你定啊，唔好再入去啦。係咁嘅意思。所以佢根本咧係即係個 frequency 啊。你明白？即係我哋知道佢波頻啫嘛，氣咪波頻咯，對唔對？好簡單嗱，你揾個收音機啦。你開咗波頻喳喳聲啊，但你慢慢吞，慢慢吞，慢慢吞咧，你英國倫敦你啲 BBC 都收到啦，人一樣啫，全部咪花 條。即係我哋而家點解咁頓咧？就因為我哋冇教啱嗰個 tuner。 係啦，所以練功咧就希望將我哋嘅感，頭先我哋講天人感應啊嘛，將我哋嘅 sensory receptor， 將我哋嘅眼耳口鼻啊，全部去接收外來嘅信息咯。所以呢個天人跟住入到裡面咧，有個 interaction 係咪天人合一咯？咁你合唔合到一啦，就五波咯，樣嘢又五波咯，係嘛？你個功法掂嘅，咁你咪有 interact， 有個反應咯。功法唔掂嘅，咁你咪冇反應咯。呢啲咪啲大自然。 教授講得好清楚，即係聽完幾堂之後，我都完全明白曬個理論嘅啦。嗱，我聽完明白曬咧，就唔等於我自己啊，即係覺得好叻啊。因為咧呢、這個世界咧就學無止境。 對啊，對啊。 就你明咗啲。 是啊， 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有啲更加深嘅嘢，你就要不斷去努力咯，係咪啊？ 即係盡，即係我做咗咁耐成世人啦，越做得耐，越學得嘢，其實越覺得自己渺小。哇！你出面啲嘢跟大自然宇宙，你睇個而家你睇嗰個 space telescope 係嘛？你帶翻嚟嗰啲，哇！你真係睇 都望到你啊， 係嘛？好寶唔係係咯，好寶真 係 唔驚啊！真 係係平時都見你抱樹啊， 係 咁啊，抱樹好啲定抱石好啲啊？ 冇所謂，呢啲冇所謂。啊，有陣時我譬如話水咯，喺個水度練咯。 飲水點喺水練啊？ 啊，可以 水抱你啊，你就係 好得意啊！咁講啦，即係我用實例講咧，大家容易接受啊。如果你太講得太咗專門咧，有啲普通人真係佢唔明咪唔信咯。好啦，咁啊有。我喺 San Diego， 美國個 San Diego 聖地， 聖牙哥 嚇。San Diego 咧有班學生，咁啊佢哋咧有一日咧就打個 email 過嚟，咁佢就喺海灘嗰度游水。咁佢話咧，佢曾經我同佢講啦，水啊人係水嚟噶嘛，咁你不如就嗱 水分和潮濕不同，潮濕就千萬不要練功，水沒問題，你其實在水裡開工都不怕，但是千萬不要在房間潮的濕那裡，因為潮濕那些是那些毛來的，那些全部毛，你吸下你這樣來吸，你濕濕濕那些不是那些水，水是大自然的水。咁佢哋喺度開工，開工佢霎時間，佢話睇到幾條嗰啲 fins 啊，嗰啲魚刺，係咁游過嚟啦， 鯊魚嚟噶， 係佢驚咯，佢話：哎呀，大鑊啊！鯊魚越游越近，越游越近，跟住沉沉住佢海豚啊，原來係嗰啲 dolphin 嚟噶，唔係鯊魚嚇。佢係咁同佢沉沉轉，所以大家而家知道海豚咧，其實就係我哋老祖宗。而家好多科學家已經講啦， 我哋自己智慧 嘅，係啊，我哋人類啊，根本就係海就爬上嚟㗎。係 海豚嚟，其實我哋係。 所以嚟個海豚其實嗰、那個佢雙棲動物嚟㗎，一樣。佢智慧，因為佢生嗰啲，佢接收啲嘢啲信息仲犀利過我哋。啊，呢啲科學家講咗㗎啦嚇。咁啊，好得意，佢就引到成團海豚入嚟咯。咁啊，呢個咪水咯，咁啊，水就因為佢喺水裏面，我哋去練功咧，我哋個能量嘅本身咧，咪發出嚟咯，所以佢發出嚟咧，佢都可以接受到。 你話喺水練功嘅意思係點解啊？ 唔係佢喺游水啊，佢喺裡游水裏面開入自發。 哎呀，咁刁轉啊！ 咁佢中意啊嘛。 咁用乜嘢浸親嘅大佬？ 即係可以講啊，唔係佢一個。佢唔係 成棚人，成 都有佢同屋企人一齊，係嘛？咁咪老婆仔女咁一邊咁啦。你講得啱啊！ 好刁轉喎， 係啊，好小心就你入逢親入自發就一定唔好自己練，因為有試過咧就 Slovakia 啦，又有個學生個 town 咁，我去又某有一個城市咧，就有個病人嚟，學生揾個病人嚟啦，嗰、那個男人啊，佢就同我講就佢個太太過身。點解咧？就係、是、太太個練功，咁啊跟上我一個大師練功，咁啊又係可能有誤解啦，又係啲言語問題啦。咁喺露台嗰度就入咗自發， 就跟住跳落去。 係啦，咁啊以為入咗雀形，係咁啊失重心啦，唔好話佢跳啦嚇。唉、啊，如果唔係又變咗入咗老師數啊嘛。嚇、係咁，咁啊四樓搭咗落嚟，咁啊剩翻個老公同埋兩個女，咁、那個老公啊 depression 咯，心理啲人有問題喎，同我咁我咁樣先知道有呢回事發生、啊咁所以咧你唔玩得噶，所以好多時間咧就你玩火唔緊要，你識唔識救火先？呢下好緊要啊！你開機你識唔識？你識唔識閂機先？係、就所以收工好緊要，大家。 好嗱，今日咧就真係好珍貴啦，咁啊教授。即係一出手就梗係有料到啦。 係，唔係，我學生哥嚟嘅啫。 所以就請多你次你上嚟好嘛，遲啲。 好 啊，短期之內，因為教授就一年都唔係留喺香港好長時間嘅啫。 你俾面，你俾面，你吩咐得啦，兩位老師，你吩咐得啦。 嗱，咁咧就係一個特別嘅，即係都唔係話預定嘅，因為我今晚咧，即係之後咧，我哋有一個節目咧，就講喺香港啲某啲嘅合法嘅狩獵團。 嗯哼。 咁咧原本就同呢件事冇關嘅，但系咧，阿教授講完之後咧，你大家可以再對照一下嗰個獵人佢喺夜晚黑佢見到嗰啲動物嗰種反應，同阿教授講嘅咧，我覺得可以比較 下。係啊，根本就練功就係將動物嘅本能，我哋自己本能勾翻出嚟啫嘛。 佢冇夾定嘅，即係佢又唔識，佢又唔響度嘅。但係咧，好奇怪，今日講嘢咧，你再對照翻阿教授講啲嘢咧，我就相信大家會得到啲睇法。係 啊， 咁所以就即係有陣時啲嚇，即 係努力努力， 有陣時啲嘢真係 加油加油 加油啊！好啦，咁啊，多謝你教授啊， 多謝， 咁就趁你響度嘅時候咧，我哋跟你學多啲嘢啊。 冇咁講，大家就練一齊練，一齊加油。 下禮拜見，拜拜 拜拜拜拜。